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和其他系统相比，061号做任务时一向很讲究效率，而池小池这场表演收获颇丰。他欣慰道， 系统，好感度涨了15点，回忆值涨了6点。 系统也收到一连串的提示。 嗯，加油。 老规矩，对张卡。 这是哪里来的老规矩？ 15点能对什么卡？算了算了，晚上回去把仓库资料发给我，我自己翻。 嗯。 没用完的卡能不能带到下个世界里去啊？ 能。 太好了。仓库里的卡一共有多少张？我如果集齐全套，有没有什么奖励？ 系统不得不提醒他。 石先生，我们这是正经系统，不是集卡游戏。 我喜欢集卡游戏，我原来的手机里有个集卡游戏，叫魔神召唤。513个英雄，我还差6个就集齐了。 说到这里，池小池痛苦道。 哎，我这一出事儿，还不知道要隔多久才能集齐。 这对一个收集癖来说真的是太残忍了。系统没理他，池小池也不在意地耸了耸肩。快到目的地了，两个人租住的小区没有免费停车位，于是池小池把车停在了小区外的马路边。拔下车钥匙时，池小池侧过脸去，恰好在车窗玻璃上看到成员的倒影。自然状态下，他的嘴角也是微微上翘着的，俨然一株被爱情滋养的水灵灵的小苗。谁也想不到，这样快活单纯的青年会因为重度抑郁症，3年后在国外一个临水的小镇割脉自杀。抄袭事件只是成员悲惨命运开始的号角。杨白华回到家，听完成员绝望的哭诉，扶住他的肩膀道， 小程，你冷静点。 老杨，你信我，你要信我。 我当然相信你。 成员拉着杨白华一遍遍向他确证，向他求助。 可是你看着我写的对不对啊？我还放给你听。我 杨白华将成员的手拢在掌心，再贴在自己的胸口上。 我都知道。 成员颤抖着顺势靠上那坚实温厚的胸膛，像是风中浮萍，总算找到了平衣。他听着那近在咫尺的心跳，耳根发麻发热，仿佛全世界只有这儿是最安全的。有了安心的依靠，成员血丝遍布的眼里蹦出火来，虚弱的咬牙切齿。 我不能这么算了，我要去告唐焕，我要。 杨白华一滞，他扶着成员的后背道， 小程，你现在太冲动了，不要在这种时候做决定。 可成员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他偏头痛犯得厉害。杨白华回来前，他吃过2片药，但药效迟迟没有发挥，头疼和愤怒把他折磨得浑身发抖，冷汗横流。 凭什么？这是我的哥，我不能让他偷去还诬陷我。 杨白华皱一皱眉，把他推开，略略提高了声音。 小程，你冷静点听我说，你不能告他。 成员无声地张了张嘴，看着他等待一个解释。 这件事儿是小燕办坏了。 杨白华的堂妹杨小燕1年半前考上了跟堂哥同城的2本师范， 被杨家三叔委托给杨白花照顾。他经常来杨白花家里吃饭，是杨家里第一个知道堂哥性取向的，还曾以保密为由让杨白华请他吃了好几顿大餐。杨家人长相都不赖，杨小燕也不算难看，一张瓜子脸白白净净的。他喜欢音乐，自己也爱写点小调小曲发表在网上。因为填的词很能引起明媚忧伤的少女共鸣，粉丝数也有小一万呢，这使他颇以为傲，自诩才女。但成员其实不大喜欢他，他每次来总是缠着成员问他一首歌能卖多少钱，问他有没有卖歌的门路。成员不爱听这个，每每胡乱搪塞过去。杨小燕也看不出什么眉眼高低，还撒娇跟杨白华说，堂哥啊，你看呐，小成哥他家里有门路都不帮我，真没劲。小燕住的是四人寝，其他三个女生都是本市人，她也不肯落后，买好化妆品品牌衣裳，哼，照她这个用法钱当然不够用啦，她只好时常来找杨白华借。杨白华还真的每借必给，没有一次拒绝，为此曾连着一个月没敢在公司食堂里点肉菜。成员看着心疼不已，他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始学做饭的。成员呆望着杨白华迷茫道， 你说什么呀？ 刚才我刚放下你的电话，小燕就打电话来了，你还记得吗？上次爸妈和三姐来市里的时候你搬出去住了，她手机没电，拿我手机刷淘宝，翻来翻去不小心点开了你写的 demo， 她听了挺喜欢的，问我是不是你写的，还一个劲儿地夸你。 成员微微瞪大了眼睛， 我当时没想太多，说是，你经常写一些歌，他应了一声就继续拿着玩了，我没想到他。 成员总算听明白了，不敢置信的， 他偷我的歌去卖，你就认他偷？ 你不要说的这么难听，我不知道这件事儿，小燕，他也只是喜欢你的歌而已，他跟我说他缺钱，想靠自己挣钱，但是他写的歌不好投公司，所以才想拿你的歌掺着自己的歌试试看，没想到一投就投中了，六首一下子都卖掉，新监狱和秋思被唐欢挑走了。 只是喜欢？ 成员浑身的刺儿炸了起来。 他问过我打算给我的歌起什么名字，我告诉他其中一首我已经想好了，叫新监狱。 他抓起手机把屏幕按亮，把唐欢个人专辑上的一行字亮给杨白华看。 老杨，我问你，这是什么？他连名字都照搬，却叫不是故意的。 你写过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歌都没往外发，他没想到你会拿这个投稿。 杨白华的语气难得的重了，伸手握住成员的手腕。 事情闹得这么大他也不想的，跟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很害怕都哭了。 成员默默地想，他哭什么呀？杨白华苦口婆心， 他已经知道自己错了，可他年纪还小，你得容他犯错吧，你要是告他，事情闹大了，他在学校怎么做人，我在家人面前怎么交代。 仿佛有一道冷水浇上了成员的脊梁，他抓住杨白华痛苦的低吟， 那我呢？我呢？你要我怎么做人？ 杨白华温柔地捧住成员的脸。 没事，我信你。那些网友不了解情况，都是瞎打嘴仗，只要把网线一拔，谁都伤害不了你。 成员一辈子顺风顺水，没有经过大事，这一来就是地裂山崩，他的头脑已然全乱了。杨白华笃定的语气动摇了他。 是吗？ 是啊，你想想看，我父母从小把小燕当亲女儿疼，咱们的关系如果因为小燕的事暴露了，小燕身败名裂，官司缠身，你要他们怎么接受你？ 成员抱着头把自己蜷缩起来。 为什么呀？为什么？ 他 他的理想，他的音乐梦全毁了，而且他的爱人毅然决然地站在了家人那一边。如果他不答应替杨小燕把这事儿担下来，他和杨白华的未来就没有了。爱人，理想，他到底该要哪个呢？程渊从小就乖巧，除了音乐没有旁的爱好。杨白华是程渊第一个捧在心尖上去爱的人，爱一个人是把他小心翼翼地搁在心里，还怕心不够柔软。杨白华很好，对他很温柔，会在他艺术家脾气发作时哄他，他是勤奋，两人在床上也很合拍。程渊舍不得在经历一场伤筋动骨的风暴后还要鲜血淋漓地把胸口撕开，把这个他爱了三年的人硬生生挖出来，他做不到。程渊揪住杨白华的衣摆轻声问， 我背上这个名声还怎么写歌？还会有人要我吗？ 杨白华听到他松了口，不自觉地舒了一大口气，他把程渊揽进怀里。 我要你。 这并不是程渊想要的答案，但这也是他现阶段唯一能得到的最好的答案了。